这首歌曲呢是邓紫棋写于她自己失恋的时期，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应该都能够懂得这种心情吧。失恋的人会比较的敏感，而邓紫棋在纽约街头看到美丽的泡沫飘向空中，又在阳光下最美丽的时刻破碎，也很容易敏感的就联想起了自己的感情经历。继续来听光良《再遥远的距离》。 这一辈子都不断在追，追到天涯海角，到底都是为了谁？谁的梦想迫不及待想起飞，想起飞？美，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有谁？谁会陪我找到梦中的世界？那个世界，在遥远的距离，都停在我心里。就让我看着风景，唱着歌曲，期待那相遇。在遥远的距离，我从不。美，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好美，美好的结局里究竟还会有谁？谁会陪我找到梦中的世界？世界，在遥远的距离，都停在我心里。就让我看着风景，唱着歌曲，期待那相遇。在遥远的距离，我从不会畏惧，因为我一直相信心中的你给我的勇气。在遥远的距离，都停在我心里。就让我看着风景，唱着歌曲，期待那相遇。 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是如此的美丽，如同那雪山融化的石，高的山里像个能放箭机，你是如此的清晰，如同冰山烟花谷的风要到静谧，像个能放箭机， 依然是你。这首歌曲一出来，大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胡彦斌恋爱了，那种无法掩饰，似乎是失而复得的惊喜和爱恋，那种期盼和渴望，那种如沐春风的暖意，似乎呢正沐浴在爱河之中。不论是歌词还是胡彦斌的声音，都有一种无法掩饰的欣喜与爱恋，也让人会不禁的想要试问到，依然是你，依然是谁呢？诗雅的第六感，继续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梅艳芳，亲密爱人。

林忆莲其实并不算上一个天生好嗓的歌者，她和同班同学陈慧娴同期发唱片，早期的唱片当中呢，她的声音明显还是很稚嫩未着的，她很努力不断地打磨自己的声音。她的嗓子刚出道呢，是走的日系的甜歌路线，之后嗓子越唱越亮，到了成熟的阶段又收敛内敛了下来，现在年纪虽然大了，但是嗓子更加的收放自如。她可能和现在的流行歌手并不同，很难用一个定论来评价他，不断与同期的优秀词人、曲人、制作人磨合，打造出了不同变化的林忆莲。而大家熟悉的与李宗盛的一段合作，只是他百变风格当中的一面。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来听到的是黎明《堆积情感》。 我用所有时间来堆积对你的思念，只因为你曾对我说爱我，别让时间冲淡我们真实的情感。虽然相隔遥远两地之间，尽管多少风雨我依然在这里等待你对我的消息。想你，虽然你已远在他乡，拥有自己理想，我用深情期待你的归期。堆积所有的情感与托付野心飘向你身 You man, hit me with that.

心影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凡遇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褪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将烟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 北京时间的早晨八点钟，这里是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追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梅艳芳《梦伴》，是电影《Isabella》的主题曲。素有“东方好莱坞美”誉之称的香港电影呢，是中国电影当中啊最具有世界影响力和产业渗透力的重要分支。而香港电影的歌曲呢，作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有着它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很多经典的电影歌曲不仅仅说是传唱至今，而且它的影响力甚至是超过了影片本身了。那么今天江帆和你去吹风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将带领大家一起去吹一吹这一股80、90年代香港影坛当中的音乐之风，去畅饮香港电影歌曲当中风华果实的甘甜。好了，下一首歌曲一听到前奏啊，你一定就会非常的熟悉，没错，就是他了。影片《醉拳》的主题曲，由成龙大哥演唱的《醉拳》。 酒里乾坤，我最知道。江湖中闯名号，从来不用刀， 我不用刀。 前进的重担，我已肩挑， 我已肩挑。 不喊冤，也不求饶，对情义我肯弯腰，最终先熬寒一条。我说。 站稳脚步，你放轻松，酒过三巡你别偷溜，膀大老虎鸡吃虫，鸡吃了虫它变成龙，看我脸红脖子也粗，心里明白我是英雄啊。 的重担。 情意我肯弯腰，最终先好啊你跳。 我说狂狂的心存厚道，我想知乾坤我最知道。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一提起上海滩呢，大家我相信啊，脑海当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一定是发哥，非常帅气的帽子、风衣还有围巾的形象了。这是1980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出品的，到现在36年整了，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啊！36年当中，无论是港台还是在内地呢，好像应该是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和《上海滩》相匹敌吧。到现在我脑海当中都可以浮现出赵雅芝那非常美丽的容颜，还有发哥的帅气的形象啊！我相信他们的这个形象一定是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当中的。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歌《上海滩》。 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这首歌来自影片《黄飞鸿》的主题曲，由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早期的香港粤语电影当中啊，真正的粤语歌呢其实是非常的少的，仅仅出现的几首粤语歌呢，也都是由粤剧腔改编而成的。而这首《男儿当自强》呢，就是吸收了广东粤剧还有其他广东音乐的元素，歌词呢非常的鲜明，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入木三分地展现了黄飞鸿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英雄气概和凛然正气。而这首主题曲呢，也就是一直以来都成为了黄飞鸿系列的主要标志，因为无论是演员也好，导演也罢，都会一直一直的去更替啊，更新换代，但是这一首歌永远都不变，而且它的唱法和配器呢也是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好了，这里是 FM959 江帆和你去吹风，下一首歌曲稍微的换一下脑子，来一首清新一点的暧昧。 只能陪你到这里，已经有些事不可以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到底该不该哭泣？想太多，是我还是你？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 1986年，徐克电影工作室重拳出击，支持吴宇森翻拍1967年由龙刚导演的枪战片《英雄本色》。张国荣扮演的警察呢，非常的有张力，正是他当时略显青涩的演技吧，才演活了一个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年轻警察的形象。而同样的，在电影需求与歌曲的创作当中呢，由黄沾为影片作词作曲的主题曲《

我们出发吧。 吉利新帝豪去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和周华健的《难以抗拒》，这是92年了哦，应该是20多年前了。由徐克导演监制，甄子丹、梁家辉、林青霞还有张曼玉主演的《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你还记得那个婀娜多姿、妩媚泼辣又锋芒毕露的金镶玉吗？你还记得那个深谋远虑、韬光养晦的周淮安吗？当然了，还有一个大反派啊，那就是东厂的杜工曹少卿，由硬汉甄子丹扮演。其实我到现在想一想啊， 甄子丹这样的一个硬汉，年轻的时候却演过阴柔的东厂督工，我一想起来还是觉得想笑。好了，不知道这一首歌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前奏的时候是不是立马就笑了呢？这里面有琵琶、二胡还有锣鼓，没错，这就是由周星驰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的片头还有片尾曲哦。是不是有一种一听到这个曲子就立马，哎呦，就迫不及待的，特别特别的想马上，现在立即马上

霜，小林子围着四方，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小林子美丽辉煌，千年的故事，神秘的地方，四山暗涌，人人都向往。 香港电影歌曲开始进入繁荣发展的时代，应该算是80年代了。拍摄于80年代的影片《少林寺》不仅仅是开启了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的先河，而它的主题曲《少林少林》呢，更是让内地的观众通过电影听到了别样的声音。影片《少林寺》讲述的是少林寺壁画上记录的少林僧人救唐王的故事。影片一开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男声重唱的颂歌，也是歌颂了少林武术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贡献。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一提到香港电影嘛，对吧，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最为经典的，来自张国荣哥哥的《倩女幽魂》。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江帆和你去吹风，希望你一整天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江帆，明天见。 让那红霜，红霜留面上，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朝痴痴梦幻一心爱，路随人茫茫，人生是的延长，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迷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叹，路何人茫茫。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